迹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最好从下一秒。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，最好在下 深圳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

自我。听声放肆机会不多，出招别怕太多，过瘾不是随便说说，不是随便做错，真材实料勇敢做。哦哦，放手为爱冲冲，翻墙热血砰砰，真材实料的我。用功练功，看我大力发功，有料就要牛气哄哄。好梦美梦，大梦或白日梦，过瘾就勇敢的追梦。真材实料不怕出梦，我爱过瘾不是随便说说，不是随便做错，真材实料勇敢做。哦哦，放手为爱冲冲，翻墙热血砰砰，真材实料的我。实料勇敢做，哦哦，放手为爱冲冲，满腔热血砰砰，人才实料的我。

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要飘到无论哪里，就连在这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 说什么我爱你，

福啊。 收拾一地的伤心，假装我没事，假装冷静，用心翻阅你每一条短信，我想清醒但眼泪不争气，鱼和鱼有他们的秘密，我和你是否只是待续，每件事都有它的原因，但你留下的只有问题，说好要一起旅行，但总是最后说明沿途的风景坏天气，是因你一切变得安静，分手总在雨季，也总是最后清醒，沿途的风景好安静，试着让自己放弃。鱼和鱼有他们的秘密，我和你是否只是待续，每件事都有它的原因，但你留下的只有问题，说好要一起旅行，但总是最后说明沿途的风景坏天气，是因你一切变得安静，分手总在雨季，也总是最后清晰，沿途的风景好安静，记得我们曾经说好要一起旅行，但总是最后说明沿途的风景坏天气，是因你一切变得安静，分手总在雨季，也总是最后清晰，沿途的风景

也不会知道苦涩，没有苦涩又怎能把甜美折射。但唱起这首歌，心情总是很失落。当失落的时候，才会想起这首歌。我们总是这样，在矛盾中徘徊度过。可是只有这样，才能对比出好的结果。不停地看，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找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叫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。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叫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叫，我不想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唱，谁的歌声最好？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找，不会总是这样不停地想，谁的歌声最好？谁的歌声最好？ 手牵手，一步两步，三步四步，望着天，看星星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眯了眯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。手牵手，一步两步，三步四步，望着天，看星星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，眯了眯，默默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，如果听得见，它一定实现。 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？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我很少写信，其实我很想家。爸爸每天都上班吗？ 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，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。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，以前儿子不太听话，现在懂事他长大了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